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92集。听完这话，橙子忽然想起了莫武被拔去鳞片的可怕惩罚。他这是看到了一次奴隶起义了吗？偏偏自己扮演的角色这么诡异。 而且前些日子我的女儿。 水妖王的眼睛里阴惨的火苗跳动，顿了一顿却没有说下去，转而说道， 妹妹出事后我伤心欲绝，不忍将她的尸体下葬。偶然的一次，我族的巫师发现了一处古代的沉尘，通过这下面的壁画知道了沉尘的被埋藏的历史。更可喜的是，巫师通过巫术居然跟魔王的亡灵沟通上了。魔王想要复活，我想要临渊海，于是我们达成了一致，我助他复活，他帮我得到王权。 你疯了，居然跟魔鬼合作。 橙子震惊之余喃喃插嘴， 魔鬼，那些自诩神族的龙才是真正的魔鬼。根据魔王的指示，我令族人制造了那场海难，不料却有漏网之鱼，就是你了。因为不能长久离水，我们不便亲自去抓你，就小使了手段，跟你说我要让他的母亲复活，让这个傻孩子帮了这个忙。今天他终于将你带回来了，这是宿命，你逃也逃不掉的，大功即将告成，天助我也。 你把你怎么样了？ 水妖王好奇地看了他一眼。 你都要死了还在关心他？你知道吗，是他把你抓来的呀。 我当然知道，他伤得那么重，又是你的亲外甥，又被你骗得那么惨，你跟你的手下说一声，多照顾他些。 橙子婆婆妈妈碎碎念了一大串。水妖王忽然默不作声了，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，直看得橙子心里发毛。 奇怪的人类女子。 水妖王转身背向他，朝门的方向游了出去，为的是掩饰脸上的一些动容，又为突如其来的情绪波动而感到恼火。事情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他容不得自己出现一丝杂念，猛地顿住脚步，回身看着那个女人，眼泛凶光，从牙关中狠狠地挤出一句话， 他身上留有龙族的血液，本非我族。 转身甩尾而去，露出尾脊上的两道精灵，嵌在银色的鳞片正中，显得尤为华贵。橙子被水妖王撂下的一句话震惊了，心上疼痛的感觉清晰地传来，为了被亲人离弃的逆。 不要当着他的面说这句话，水妖王，我求你。 橙子哼哼出这样一句，可是水妖王已经走远了，只留下被银色的丝缕捆得跟粽子一般的他横在祭台上。数只水妖卫兵守在旁边，但站得离他远远的，生怕被他扫到边角。在三岔路口，陈突然冲入左侧的巷道，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。离合月袭不过是滞了一秒钟的时间，就跟着冲了进去。眼看着陈的身影跑在前面拐了弯，他们跟上两步拐了过去，却愣住了。长长的廊道半个人影也没有，而这一段廊道并没有岔口，陈不可能在电光火石的功夫之间跑出他们的视线的。陈就在他们眼鼻子底下失踪了。 黎哥哥，他去哪儿了？ 月袭惊恐的手抓住黎的手臂，黎也是惊疑不定的，分明感到 他们是踏入了看不见的敌人精心布置的陷阱，将他们一一隔离，各个击破。李稳了一下心神，对月溪说， 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单独行动。 月溪深以为是，更紧地抓住了黎的手臂。出于安全起见，黎没有再拒绝，他原地站着略略思考了一下，决定继续前进。一路走下去，又遇到了数条岔路，只能凭着感觉选择方向。这种无目的的探索方向让他感觉无望又烦躁，要这样转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片银色突然在前方的暗影中一闪，黎下意识的想到了小壳嘴里咬着的那一片银色布料，是腻吗？还是陷阱？就算是刀山火海也非跳不可。黎没有丝毫犹豫，追了上去。这次他长了个心眼，怕月溪跟不上自己速度，手腕化作一道无形的气，将两人手臂束缚在一起，如破空之箭飞射出去。前面的银色身影移动速度却也非常惊人，明明就在眼前却是跟不上。黎拼尽了全力，手臂上挂着的月溪也努力地游动，尽量不做拖油瓶，终于近了一些，看清了，是腻。柔顺的黑发，苍白的脸色，为什么会看到脸色呢？腻不是在跑动中吗？黎突然发现腻的身边环绕着一些边缘模糊的黑乎乎的东西，是他们倒拖着腻游走。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啊？腻受到了怎么样的对待？黎的心头一阵刺痛， 放开他。 他冷声威胁那些不明物体，右手一张，一道白色光芒在手心乍现，那是他隐在身体内的武器噬与痕，却不敢轻易出手，担心会伤到腻，只能奋力的追赶，眼睁睁的看着腻被拖进一个门洞中。黎毫不犹豫的就跟了进去，却一眼看到倒在地上的陈。陈的身周正有血色缓缓地散开，却看不见伤到哪里。黎冲上去扶他，嘴里喊着， 大哥。 靠近了才看清楚，陈的伤口在背部，深深的几乎贯穿至前胸。陈的睫毛半开，嘴里吃力地吐出两个字， 小心。 与此同时，黎的后脑一阵阴风袭来，当下抱住陈翻滚了一下企图躲闪，却忘记手上还拴着一个大拖油瓶，行动不便，终是慢躲了一步。背部一阵剧痛，被力气划中，鲜血顿时在水中蔓延开来。 啊，黎哥哥。 看到血色飘散，月溪惊叫一声。黎强忍疼痛，首先解除了与月溪之间的束缚，这样子大家行动起来更加有利一些。而偷袭者已举起凶器，对着黎的背部准备第二次刺下去。月溪在摆脱了束缚之后扬手，手心幻化出一柄华丽的锋利短剑，向偷袭者的胸部刺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